的呵护，购物车解放双手，省力气更轻松。4007106108 4007106108，提醒您啊，也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是 一旦涨价89块钱一盒成为历史，更加没有购物车的免费赠送。 是 现在不囤货，什么时候囤货呢？ 对呀、 啊，而且、啊、买的多省的多，反正呢是可以寄存的，保证喝到的都是最新鲜的日期。 是 好了，4007106108 4007106108，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来电，全部提供免费送货，满意再付款的服务，羊奶喝起来身体更健康。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热线呢非常火爆，大家都在囤货，尾号是0289-6369-5893-5558，都是最新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很多人表示呢，不在乎赠品，不在乎价格，看中的就是瑞麟羊奶的真。感谢您的肯定啊、订购八盒送您的购物车还真的不错。 嗯，买米油面装进我们的购物车里，直接拉着就可以上下楼，钛钢搭建，轻巧又结实，并使用了水晶轮，牛津纺的包，用个几年不成问题，拉开来就是一个折叠凳，超市银行排队出门遛弯累了，随时拉个小凳子就可以休息一会儿，使用完了放在家里折叠起来还不占空间、那这么一个购物车自己去买的话要198块钱，现在您只需要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八盒瑞麟羊奶粉712块钱，喝上四个月羊奶的同时就免费赠送给您一辆，划算到每个月羊奶钱呢只要100多，每天呢只要几块钱，所以各位赶紧拨打4007106108，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 是的，羊奶性温，适合各种人群，中青年、老人、小孩都可以喝，尤其呢是现在干燥的春季啊，羊奶的特性更加适合、需要营养的孩子，我们还有瑞麟的学生配方奶、此刻呢也是提醒大家，4007106108不要258元，只要89块钱一盒，300克订购八盒能够喝上四个月的时间，再送到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一辆，4007106108 4007106108。 但是受到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导致羊奶企业不得不水涨船高，被迫涨价，瑞麟在确保每一滴都是真羊奶的前提下，尽量拖延涨价时间，请大家抓紧囤货，4007106108 4007106108。 时间不等人呢，89一盒价格即将成为历史，更没有囤货套组，八盒就送升级版的带凳水晶轮购物手拉车，买个菜去超市，水晶耐磨滚轮，承重200斤的钢筋结构，拖拉方便，排队等候自带小折叠凳，歇脚非常实用。所以呢，目前线上下单订购的朋友真的是大批量的在囤货羊奶，反正呢是长期喝的，买的多那省的就多。还有确保到新鲜日期，随喝随取，寄存政策更安心。好了，最后的30秒钟留给大家，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Thank you.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the fear,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9762 6618-9762。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杨世居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讲的小话题是发生消化系统的消化性的溃疡的病因和并发症。消化性的溃疡啊，主要是指发生于胃和十二指肠的慢性的溃疡，是一个多发病、常见病。溃疡形成呢有各种因素，其中呢，酸性的胃液对胃黏膜的消化作用啊，这是溃疡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发病机制呢，主要是跟胃十二指肠黏膜的损伤的因素和黏膜自身防御修复因素之间，它失去了平衡了。所以呢，失去平衡呢，就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出现了这个胃溃疡。具体还有哪些其他方面，除了这个酸性胃液对黏膜的消化作用以外，还有感染。这个感染是指幽门螺杆菌啊，它本来就是一种寄生于人胃黏膜的一个微厌氧的细菌。微厌氧呢，就是说这个细菌生长在胃中间呢，它是不需要太多的氧的，跟其他的有的细菌呢耗氧的呀就不一样。这个幽门螺杆菌呢跟消化道溃疡的发生发展呢是有一个紧密的联系。正常情况下头，这个胃咱们的这个黏膜呀会分泌黏液，形成一个胃黏膜的屏障，而幽门螺杆菌产生的毒性和它产生的酶可以破坏这个黏膜的屏障，导致出现的胃溃疡。除了这个胃黏膜分泌的这个黏液啊，这个胃黏膜的屏障啊受影响以外，幽门螺杆菌还分泌啊，感染以后的话呀，就是使得它产生毒素和酶，它自己这细菌它生长的它也可以有酶啊，这样呢就是破坏了这个屏障，促进胃酸封闭，胃蛋白酶的活性啊，相应的呢也增加这个幽门螺杆菌，所以最终呢就导致了这个溃疡的形成。幽门螺杆菌在消化道的定居啊，还会接活机体的免疫反应，造成一系列的自身的损害，就说是造成了我们呢出现免疫系统的反应，抗原抗体成了一个负荷物啊，这个负荷物啊还可以造成我们自身的损害。除了第一个发生感染以外会引起啊消化性的溃疡，另外还有药物，长期使用非载体类的消炎的药，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就是啊要经常的服用阿司匹林的或者布洛芬的止痛的糖皮质激素的还有一个氯吡格来的，或者有人是化疗的药物。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容易由于药物的作用发生溃疡，那这个也是医学上啊 这个实事求是，早就发现的这一个问题。第三方面呢，还有遗传的因素，消化性的溃疡中间呢，O 型的血，比其他血型的人呢，不成比例的增高，就说是出现了消化性溃疡。就说消化性溃疡的这些人中间呢 ，O 型的血的人呢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这个可能跟遗传因素有关。部分消化性溃疡的人呢，这病的有家族史，所以这就有一个遗传因素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精神的因素，溃疡病的人往往存在呀精神的因素。比如说最近啊情绪上不好啊，家庭啊有些问题呀、或者是工作上啊人际关系呀、那么或者甚至呢经济收入啊，就是都可以啊，就是变化了以后造成精神的因素，产生一种压抑啊、忧愁啊、思虑啊、孤独啊、抑郁啊、憎恨啊、自卑啊、生闷气啊，这样就会使得消化性溃疡呢发病率明显的升高。精神因素方面呢，可以增加胃酸的分泌，减弱胃及十二指肠黏膜的抵抗力，这个呢就可以导致溃疡的发生。当然还有一些是由于啊受到了创伤跟物理因素的关系，因为有的老年人到最后就是要插这个饲料的这个人工呢这个胃管，你这胃管下去的话放置了鼻胃管，这个呢胃管有人放下去以后挺难受，会的产生剧烈的呕吐，胃内呢这一些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异物，还有呢息肉，完了呢可以做一些手术以后呢，它也可以产生一些啊创伤或者物理因素的原因造成的这个消化性溃疡。当然还有一种是不良的生活方式，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经常的食用一些油炸的、烟熏的，这个腌辣的，就是那些辣的腊肉啊，什么腊肠子啊，这些等等那个食品。当然吸烟的、酗酒啊，也可以导致消化性溃疡的发生的，或者还可以复发。过度的疲劳熬夜也可以出现消化性的溃疡。除了这些的话，还有一些地理环境、气候变化，也是这病发生的一些重要的因素。溃疡呢，也可以在我们一些受的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是烧伤了，重度的脑外伤了，这个甲状旁腺亢进了，肺气肿了，一些肝脏的疾病了，肾脏的疾病的基础上啊发生。这个呢，跟胃壁素、高钙血症以及迷走神经啊、过度兴奋啊都有关系。所以说你看着这个消化性溃疡啊，好像是跟其他的严重的疾病啊都是这个不太一样，好像程度上会轻一些，可是事实上呢，消化性溃疡呢引起的这个造成的病因啊，也是啊原因很多的。当然消化性溃疡在这个基础上，咱们还可以啊出现呢这个消化道的出血啊、穿孔啊，这也是很多呢这个经常呢而且是年这个病的这个程度很严重的，或者是病的这个时间很长的这些老年人出现的一种疾病。临床上呢可以根据啊出血的缓急分为慢性的、隐匿性的出血和急性的大量的出血，那这就是消化性溃疡的并发症了。根据出血的部位分为上消化道出血和下消化道出血，小量的隐性的出血常呢没有一些明显的胃肠道的症状和体症的，这个症状早期往往被忽视。中等或大量的出血呢常表现是呕血，能够吐血了，以及呢黑粪，就是说 这个粪便都是黑的，这就表示啊，这个消化道有出血。90%的出血部位是来自于食管的胃啊、十二指肠的上消化道。其中呢，消化道的这个溃疡的出血呢，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所以一半的话都是胃啊这个溃疡以后呢，就是出现呢这个由于溃疡胃跟十二指肠溃疡以后出血。如果从肛门排出粉红色的血液或血块，通常是下消化道出血。最常见的原因啊，是因为血管畸形啊、弥漫性的缺血性肠炎啊，或者是器室溃疡出血啊。另外还有血液来自于上消化道的大量的出血，血块快速的传输到下消化道的结果，肛门排出的血液会出现鲜红颜色，这就提示啊有痔疮肛内引起，但是也可以排除啊下部结构下部的这个结肠细胞的病变以及息肉。老年人呢体弱多病，所以说呢咱们出现呢这个比较啊各种原因可以造成消化性的溃疡以及呢并发症的发生。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消化性的溃疡啊，主要是指发生于胃和十二指肠的慢性的溃疡，是一个多发病常见病。溃疡形成呢有各种因素，其中呢酸性的胃液对胃黏膜的消化作用啊，这是溃疡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发病机制呢主要是跟胃十二指肠黏膜的损伤的因素和黏膜自身防御修复因素之间，它失去了平衡了，所以呢失去平衡呢就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出现了这个胃溃疡。具体还有哪些其他方面，除了这个酸性胃液对黏膜的消化作用以外，还有感染。灵芝咱们自古至今啊都是把它作为一种上上品的，灵芝本来就是祖先呢就给它定为药食同源的。灵芝就是实际上就是个真菌类的这个多孔菌科的植物。但是呢咱们祖先呢早就给它总结出来，神农本草经上就记着，灵芝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补旺，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健筋骨，好颜色，久视，轻生，不老延年。那灵芝实际上历代药典呢都是把它呢排位在人参之前，它可以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肝气，益胃气。所以呢咱们看着就这么最后这三个字益胃气，实际上呢它整个在我们的消化系统的这个整个系统的组织器官上头啊，它起一个调理的作用，它可以促使我们的胃酸分泌啊正常，让这个胃酸分泌正常，胃黏膜分泌粘液呢适当的话，这样呢整个这个胃啊咱们就可以得到保护了。另外呢咱们还可以让这个控制这个消化系统的神经系统的蠕动啊正常，所以这样的话呢消化系统的咱们说的包括从口腔下去食物一直到消化下消化道排除代谢废物的话，整个是处在一个内环境协调的和谐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把引起啊这个咱们这个整个的消化系统的造成的这个疾病的这个产生病因的原因啊就可以呢减少啊很多。那么这个时候呢由于啊咱们人体啊像灵芝的话这个能够起到一个免疫调节免疫的作用，所以幽门螺杆菌的话咱们处在咱们人体的